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今晚的建筑意呢，我们会跟大家已讲完了上次讲的明清时代，亦都讲完了呢台湾建筑学者汉宝德所讲的三个建筑分期啦，包括是红建筑啦、凤建筑和龙建筑。咁三个讲晒之后呢，咁但是呢我们 Stan 呢亦都呢将龙建筑之后的那段时间呢延伸了出来，而用了一个咧当代期去分了这个嘅时间。咁呢个时期咧，阿 Stan 你所讲嘅呢个副题好有趣啦，叫做迷失文化支配时期。咁我都想了解多啲。咁呢个时期啦，据你所去分嘅话，系边段时间至边段时间？ 我想讲嘅主要就系20世纪啦，咁当然就涵盖少少清末啦，可能19世纪未开始已经出现咗某程度嘅迷失嘅状态嘅。咁但系讲真，我定呢一个叫迷失文化，就系我自己定嘅，我冇其他任何嘅参考，其他书籍嘅参考嘅，我自己定落嚟嘅。我其实系有一啲唔系咁正面嘅印象或者睇法嘅，对于中国建筑喺20世纪里面发生嘅事情。 系用得迷失呢一个嘅形容咧，咁应该都会系即系可能负面少少啦，系嘛？咁如何定义呢个迷失文化？又或者呢个你所讲嘅迷失文化，会唔会背后系基于啲咩嘅原因而诞生咧？ 其实呢迷失呢好似一个人呢咁样讲，即是当时嘅中国好似一个人，佢本身呢曾经有啲好辉煌嘅历史，亦都一路沿用住佢自己做嘢嘅方式啦。咁、一路用落嚟，突然间去到某个程度，佢发觉原来佢变咗井底之蛙，其他人就变咗即係好先进喎，咁引入咗好多新嘅知识啦，咁令到佢自己佢又好似觉得唔学嗰啲嘢又唔得，佢又开始去学啦，咁但係学啲又唔学啲，佢又唔肯放弃晒喎，咁唔知学人哋个馅好定係学人哋个表皮好啦，咁所以出现咗有啲比较喺建筑上面呢，中国建筑上面呢喺现代时期比较尴尬嘅状况，而我睇嚟系一啲其实系值得反思嘅一啲建筑嘅思潮啦。 我哋成日听呢个时期，即系晚清嘅时期，都已经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咁就好似啱啱阿 Stan 所讲，又要拥抱外面嚟紧嘅啲好先进嘅文化，但系同时间自己嗰套咧，觉得有少少可能某啲地方比唔上人哋，但系又唔肯完全去掉低晒啦，咁就好似有呢一种咁尴尬、咁吊诡嘅状况喺呢度，咁就开始导致一个人开始迷失啦。究竟我向边方面走呢？咁就好似喺文化方面，亦都会逐渐地喺呢方面呈现咗一啲唔同嘅文化嘅产物出嚟啦。 我哋话之前啲分歧，汉堡德嗰啲分歧咧，我都有阵时咧都会有啲即系批评噶嘛，即系都会话佢阔得滞啊或者点。咁但系 Stan 呢个分类咧，我都系几支持。即系迷失文化呢、這个，咁我依家会慢慢会讲点解我系即系觉得佢呢个用语系都系恰当嘅。嗱，首先咧，时间就其实简单咧，就系晚清民国共和国就系呢个咁样嘅时代嘅分歧啦。我哋话人口明末嘅时候咧，就最顶峰可以估就系1亿至1.5亿啦。咁样清初咧系跌到落9000万嘅，咁咧即系大抵咧，一般人认为咧就系明末清初之间系死咗1000万人至到5000万人不等。OK， 咁系好大嘅数额。咁当然系因为天灾人祸各种啦，亦都有明末嘅灾害啦。咁但系去到乾隆嘅时候咧，已经直至3亿人啦。咁、而清我哋话乾隆时期嘅人口估算咧，相对准确都几多嘅。咁、所以清嘅人口相对估算系准，所以去到3亿人口咧，所以乾隆面对嘅人口问题咧，其实同毛泽东时期面对嘅人口问题唔系差好远。 OK， 咁所以但係換句話說咧，就係嗰個經濟嘅實力啦。我哋話因為嗰個地理大發現之後，全球貿易咧嗰啲嘅中美洲嘅物產去咗中國啦，譬如一啲番薯啊、薯仔啊，所有呢類型就是、土豆啊呢類型嘅作物啦，高產量嘅作物誕生之後咧，嗰、那個嘅人嘅生活咧，的確係有改善。咁所以咧，我哋話而家研究話俾我哋知，其實清朝嘅整體內在嘅情況咧，就唔係咁壞嘅，即係話唔係差嘅，就係一個幾好嘅良好嘅狀況。而今日嘅中國版圖裏邊咧，譬如话新疆啦、外蒙啦呢啲嘅部分咧，正式去完成咗，即所谓拼入中国版图咧，其实都系乾隆或者乾隆之后咧，慢慢先完成嘅。咁即大抵系乾隆前后咁上下就差不多完成啦，咁样嘅状况。咁我哋可以话咧，呢一堆嘅故事代表啲乜嘢咧？就系话其实清朝咧仲系一个 progressing。一个进展紧嘅王朝，一个扩张中嘅王朝。第一个扩张中嘅王朝咧，系被突然嘅外力所干扰而屈折嘅。OK， 咁所以如阿 Stan 所讲迷失系正常，咁大家都知道系即系所谓西方全歼炮利啦，完全超越咗佢所能有嘅海洋而嚟嘅文明嘅力量，咁就系英国啦、法国啦、英法联军啦，一场一场嘅所谓不平等嘅战争而嚟嘅带嚟嘅种种嘅东西。嗱，呢度其中有第一点要注意嘅就系话咩咧？一直以嚟啊，其实咧冇乜人系讲咩叫中国建筑、中国画、中国艺术嘅，因为嗰就一样嘢咧，就系。华文文化圈里面嘅所有艺术，所有嘅东西，冇人唔需要定义咩叫中国画，亦都冇需要人要定义咩叫日本画。咁但系咧喺外国文化入嚟嘅时候咧，佢哋先至急切咁寻求定义自己嘅需要。咁所以我哋话咧喺整个嘅所谓迷失文化嘅表层嘅后边讲咩咧？其实就系我哋必须要寻找自己嘅过程。之前我哋唔需要寻找自己嘅，所有嘢都系喺里边会自然生成。 我就系所有， 系啦，你唔需要担心嘅。但系而家咧，你系要有被取代嘅可能咧，你要寻找自己嘅定义咧。咩叫中国画咧？咩叫中国特色咧？咩叫中国艺术咧？咩叫中国建筑咧？咁呢个过程其实到而家一刻咧系尚在进行中嘅。OK， 咁所以你话呢个系一个正在仍然在进行嘅过程。 哇，你好大胆喎、啊！你讲得出、啊，喎，尚在进行中、啊， 尚在进行中， 好多人唔认嘅，其实当系已经完成咗噶啦。 系就系、是、可能啦，不过你叫佢做尚在进行又好，你叫佢做复兴又好，你叫佢做种种唔同嘅都好啦。但系佢系必须要继续嘅思考同埋反省。咁我哋话咧，其中呢个反省里边最爆发得激烈嘅咧，就系话由晚清到五四嘅呢段时间，所谓五四运动一个事件。我哋话五四咧代表紧一个当时嘅一句句。咁我咁样讲你就明白，就叫重估一切价值，即系话我哋一直以嚟几千年里边信仰嘅所有价值都要被重估，即系话我哋话诶忠孝唔使怀疑啩，儒家文化唔需要怀疑，唔系攞出嚟，咦孝顺系咪有问题？所以老信同你讲，我们怎样做父亲呢？话俾你知，你生小朋友咧，系唔系因为你爱小朋友？生小朋友系因为你性欲。佢哋就係話重估翻咩叫做父子之間人倫關係，咁而呢一個重估咧，其實亦都係五四我哋話係1919呢啲前後嘅一件個別事件，但係呢個嘅重估一直延伸到去50甚至60年代，所謂文化大革命都未完嘅。我哋話呢一個對於成個文化嘅重估咧，係進行到去到當代都進行中。我哋都知道其實毛澤東咧喺五四時期都係五四嘅人嚟嘅，即係佢係五四青年嘅一份子。所以呢一份重估咧係萦繞住整個現當代中國都係未停止嗰啲部分。咁所以我哋今日之後會講嘅好多部分都會牽涉到呢段時期嘅種種唔同嘅東西。我話呢個重估之下咧有幾個詞語喺裏邊，譬如推翻啦，我哋可以推翻舊有嘅文化啦，我哋可以懷疑舊有嘅文化啦，我哋可以反思舊有文化啦，我哋有時期咧就會擁抱過去嘅文化啦，即係話咧，我唔好理啦，舊嘅都係好，我哋要攞翻出嚟。有啲人會講話揸翻正我哋嘅中華文化嘅中心，然後就排斥。我可爱嘅东西，呢啲咧喺譬如义和拳嘅事件里面都见唔少呢啲咁嘅情况，亦都有咧就系话强烈嘅拥抱自己嘅某啲东西而排外。咁呢啲嘅唔同嘅面貌咧，其实都系如阿 Stan 所讲嘅迷失一词咧，系能够讲，即系话我哋非常之强调中国风，或者非常之唔强调中国风，完全掉开佢，其实都系一个迷失嘅过程嚟。如果正话所讲，之前冇人需要提咩叫中国风，就系因为。呢、一个强大嘅所谓迷失嘅状况，我哋先至而家要讲啊，我哋要啊，我哋今日要中国风，就即系听日咧就唔使啦。咁所以呢一个整体嘅文化嘅氛围咧，就用咁嘅方法去讲俾大家听。 咁现实出嚟呈现出嚟，又会系点样样咧？ 即係我哋話哦，喺譬如唔同嘅文人雅士或者係讀書人入面開始有好多呢啲反省啦。咁喺文化或者我哋講藝術啊等等唔同嘅地方，會唔會佢哋亦都做出咗好多嘅喺呢個過渡期或者呢個思考期入面嘅一啲實驗品出嚟？我哋可以見到有好多唔同嘅風格開始爆發出嚟啦，開始我哋可以見到更加多同以前唔同嘅一啲產物出現。 嗱，咁樣咧，我去講呢個迷失期咧，理論上係講二十世紀，但係咧，我又想再翻早啲。嗱，我哋建築師咧，其實一定要識畫圖，畫圖咧，其實亦都要識得點樣去畫我哋眼前見到嘅景象咧。咁所以咧，一定要某程度都要識透視學，因為如果我哋諗出嚟嘅設計係唔會喺一般人正常嘅視覺嗰度見到嘅，即係正常嘅透視嘅景象見到嘅。咁其實我哋係永遠都設計唔到好嘅建築嘅。我哋要知道人點樣睇嘢先至係可以有好嘅建築設計出嚟嘛。咁其實中國傳統一路以嚟，我哋由之前講嘅《清明上河圖》啊，或者係好多大部分嘅水墨畫，其實一路都係唔強調透視學噶嘛 嚇。咩、何謂透視學？我諗我哋需唔需要有少少嘅講解，等大家都明白一下先。 透視學一零一 嗱，透視學最簡單就係正常人所見到嘅景象咧。一定係近嘅就會放大啦，遠嘅就會縮細啦。譬如喺畫圖嘅時候呢，我哋有所謂嘅消失點，或者我哋去睇譬如將一啲景象變咗 2D 咁嚟睇啦，一幅相。咁譬如影一幅我哋企喺一個走廊見到嘅一個景象呢，其實會見到呢走廊嘅兩邊牆啊，再加埋譬如天花同埋地板咧，佢哋會出現一啲嘅分界線咧，係慢慢係向住中間嗰度去匯集嘅、或者又可以話喺中間嗰度放射出嚟嘅。咁呢啲匯集放射咧，其實就係反映緊一個正常人近嘅嘢就大，遠嘅嘢就細嘅呢一種咁嘅所謂嘅透視學。 係啦，即係我哋人嘅眼咧係有立體感嘅，我哋永遠都能夠睇到啲嘢係點樣立體，點樣去喺前喺後。你摸嘢嘅時候，大家都知咧，你感覺到嗰樣嘢喺你近定係遠，你能夠伸手摸嗰樣嘢就代表你知道佢嘅距離，係嘛？而我哋話繪畫咧，其實係一個平面一個 2D 嘅狀況，點樣用呢個平面去模擬一個所謂嘅立體感嘅效果呢？其實喺西方嚟講咧，就係一個非常之悠長嘅傳統嚟。佢哋認為繪畫咧，大抵嚟講咧，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正確嘅一個做法嚟。咁但係咧，正話 Stan 講咗，但係國畫嚟講咧，呢、這個所謂嘅模擬立體感咧，就未必係佢哋所追求嘅重點啦。 嗱，當然咧，有好多人咧都會嘗試去評論咧中國嘅傳統嘅繪畫藝術。都話其實咧，中國傳統繪畫一早咧，你唐代我哋睇嗰啲敦煌壁畫咧，都見到有一啲嘅透視學嘅元素喺裏邊噶啦。咁或者張澤端咧，其實佢嗰啲透視咧，佢哋唔係一般西方講嘅嗰種現代透視，不過佢叫散點透視咁樣。嗱，其實呢啲全部我唔可以否認。中國人嘅一路以嚟都有一啲好模糊嘅概念啊，對於透視學，但係咧，直至到我想講嘅清初呢段時間，都冇出現過西方嗰種精確嘅透視學。咁所以咧，喺清初嘅時候，其實隨住有一班嘅外國傳教士咧入嚟中國啦，其實由明末開始噶啦，咁裏面呢有一啲呢就已經好出色嘅，已經係西方傳統裏面建築或者畫家必須要清楚學到嘅透視學已經好精確㗎喇。咁當時佢哋就開始亦都組成咗喺宮廷裏面啦，清代嘅宮廷有畫院㗎嘛，有一班嘅所謂宮廷嘅畫家，咁佢哋慢慢形成呢互相參照學習呢，有啲中國嘅畫師呢都學咗一啲西方嘅透視學嘅。 我知道呢觀眾呢想為國畫抱不平，但你聽我講啦，其實畫呢就唔一定要透視嘅，畫亦都唔一定要有立體感嘅，但呢畫建築圖呢冇就真係大件事。同埋所以我哋今日講建築呢，嗰啲嘅透視啊，嗰啲嘅建築物之間嘅比例，你唔可以錯，你錯咗嘅話呢就睇唔成㗎嘛，係咪？ 即係其實呢或者山水畫呢，你一世畫山水畫冇一條直線嘅話呢，其實你係唔需要識得透視。 的確係唔使嘅。 但每每你當你要畫啲直線，尤其是畫啲建築嘅時候呢，你就出事㗎啦。如果你唔識透視嘅話，一定就係變咗一啲好奇怪嘅形狀㗎啦。 有冇啲例子睇下有冇啲好奇怪嘅透視學咁樣，又係可以我哋依家見得到 啊？譬如咧，去到清代嘅中期啦，已經係廣州咧，其實嗰陣時嗱已經鴉片戰爭之後啦，咁啊開始有好多外國人嚟中國啦，咁亦都 相对咧有一啲多啲嘅贸易噶啦，中外之间。咁咧嗰阵时啲广州咧有一啲嘅外销画，主要对象系卖俾外国人嘅。咁系画一啲中国嘅唔同嘅地方啊，所谓嘅俾啲外国人有啲嘅猎奇心态咁样吓，睇一啲中国特色嘅一啲影像啊。咁嗰阵时咧有一个画家喺广州嘅，主要做外销画，叫关联昌啊。咁喺香港其实都曾经有一啲展览过佢作品嘅吓，甚至乎我知道好似有啲高官嘅官邸咧都有佢嘅作品喺里边挂住喺度嘅。咁你睇翻佢嗰啲咁嘅画嘅影像咧，系见到有透视学喺里边嘅，但系出现嗰种透视学咧，极之生硬啦，同埋系好听啲就唔准确啦，严重啲讲，其实真系错漏百出嘅。即系譬如一个空间里边，如果所有喺现实里边平衡嘅墙或者平衡嘅线咧，佢应该只会出现一个相交点或者一个所谓嘅消失点，但系喺佢嘅画里边咧，其实出现喺一个空间里边好多唔同嘅消失点。咁呢个系你其实你一眼见到咧，嗱，如果唔识画画或者唔识透视学嘅人可能都会睇到，哇，好似怪怪地。咁如果识嘅话呢，其实就好清楚会讲到，可能就係因为根本就係消失点嗰个问题出现。咁、但係其实再讲返之前清初嘅时候呢，譬如我哋喺宫廷里面有一个叫做年希尧，有一个大官。年希尧咦，听个名字有啲熟熟 年羹尧。 年羹尧有咩关系呢？真係有关系，佢其实就係年羹尧嘅歌嚟嘅。咁两兄弟都系大官啊，咁不过就后期可能年羹尧嘅上得高又落得惨，跌得落嚟又惨啲啦。咁唔讲啦嗰啲。咁年希尧咧，佢其实系画师，亦都系譬如建筑上面咧或者工程啊嗰啲，佢都有涉猎嘅。佢特别最重要嘅贡献咧，就系出咗一本叫《视学》啊，视觉呢个视啦，学术个学啦。咁呢本书呢，其实就係佢同佢嘅师傅另外一个外国意大利嚟嘅叫朗世宁。咁其实可能都好多人会见过嘅话、都宫廷话先吓、朗世宁。咁首先佢去由朗世宁嘅嗰身上呢就学咗呢个透视学。咁、而佢亦都记载咗呢啲咁嘅透视学。咁出一本书去教人画呢个透视图。咁我哋而家睇返嗰本书呢，其实佢已经完全捉摸晒，或者可以画得出所有透视学最精确用数学可以计算到出嚟嘅唔同嘅角度啊、变化啊，或者放大同缩细之间嘅比例啊呢啲。咁嗰陣时其实年希尧其实已经系雍正或者乾隆年间嘅人。咁嗰陣时其实已经有中国已经有啲啲咩学术系学识咗㗎啦。而宫廷里面我哋见到清华院里面好多画呢，其实相对于以前嚟讲呢，系多咗表现真系我哋现代所讲嘅透视学。当然有一啲呢唔系好准确，或者都系有少少怪怪地嘅。咁但系理论上已经喺中国有一班人呢，虽然只系喺宫廷里面上层系出现呢一啲咁嘅透视学嘅一啲形式，咁但系呢一般民间大众或者系平民呢都系唔识透视学嘅。咁呢一个首先已经反映咗一样嘢，就系中国嗰个画嗰个冇透视，突然间学咗呢啲咁嘅透视学。咁但系其实佢亦都有一个判断，究竟应唔应该用呢啲咁嘅透视学喺佢嘅譬如画画里面呢？咁但係我哋见到当时嘅一啲建筑嘅图纸呢，仍然系都系用緊传统嘅方式嚟画嘅，就冇点样运用呢啲透视学嘅。咁呢一个似乎系第一次去好似开始去接受一啲外国嘅一啲知识，但係又明显地有一啲嘅排拒嘅，因为我哋见到大众系冇乜用呢种透视学嚟再画画嘅。 即系话呢，其实有能力去用透视嘅系有人嘅，即係知識上係學得到嘅，但係咧真係要普及咧係相當困難。我哋話去到晚清咧，即係你會見到譬如點石齋畫布啊，呢啲咁嘅即係石印嘅布刊咧，其實嗰啲嘅透視都係一塌糊塗，亂曬龍。同埋咧有趣之處係咩咧？就係佢哋嘅中國人啊，即係畫裏邊嘅中國人咧，係用中國畫嘅特色嚟畫嘅。嗰啲圖裏邊嘅外國人咧，就係用西方畫法嚟畫嘅。即係我哋好多時都會攞嚟笑嘅，就係話啊，佢有一幅畫裏邊同一時間咧有中國式嘅水滸轉形式嘅人物，但係同一時間咧嗰啲外國嘅火槍手咧係西方畫法嘅。咁、但係佢就將佢擺埋一齊，好似拼圖啦，即係咁。咁其實就代表住一個即係迷失啊，或者一個衝突嘅狀態咧，其實就係一直咁持續嘅。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凌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咁呢个就系喺我哋见到画作呢方面啦。咁但系呢一种迷失嘅状态，点样去延伸得到我哋讲建筑嗰方面呢？ 嗱，首先咧，我哋讲现代化咧，我谂冇乜人会否认啊。喺就算而家嚟讲咧，我哋去睇翻以前中国嘅历史，嗰个现代化其实好重要，都系讲紧西化。如果讲建筑咧，可能最早喺中国出现嘅西式建筑，可能要数到去澳门啦吓、啊。譬如明末已经有啦吓、啊，有一啲啊，我哋见到譬如大三巴，我哋而家见到嗰个剩低嗰幅墙，都系讲紧1602年已经起嘅。咁但系喺北京咧，其实就算是去到呢個鴉片戰爭之前咧，即係未去到外國嘅船堅炮利入侵之前，其實本身圓明園裏面一個叫長春園咧，乾隆年代已經僱用咗當時，譬如頭先講過嘅一個畫師咧，郎世寧咧，佢都有參與圓明園裏面呢一個西式嘅園林風格嘅建築興建或者設計嘅。咁所以咧，其實某程度上當時中國未係被逼接受西方文化前，本身亦都係對西方文化有啲興趣嘅。但係當然佢嗰個程度係好淺啦嚇。咁但係去到建築上，我哋真係要講西化嘅建築呢，咁可能真係要去到鴉片戰爭之後啦。譬如去到譬如廣州十三行裏面我哋見到嘅建築啦，雖然十三行係鴉片戰爭前已經出現啦，亦都去到擴展至譬如之後嘅殖民地呀，或者各個通商口岸，甚至乎再後期延伸到各個城市，所有大城市其實都出現好多西式嘅建築喺裏面嘅。咁呢種西式其實點解要西式，某程度其實就等於係一種表現現代化嘅一種嘅審美啊，或者嗰個技術咁樣嘅情況。 講到呢度都係中國開始有啲地方有啲西化嘅建築，咁但係西化嘅建築出現同迷失之間又點樣連上關係呢？嗱，佢西化好地地咁咪起翻一啲西方特色嘅建築物咯，咁因為當近時亦都可能有啲殖民地亦都係由外國嘅一啲政府佢哋去統治或者係管理啦，咁如何又做到一種迷失嘅狀態呢？ 其實我哋講迷失咧，首先亦都要諗翻啊，當時喺中國以外嘅地方究竟發生緊咩事先喺建築上邊。咁又要講翻之前我哋呢個節目嚇上一個階段咧，講現代建築啦。喺西方、喺歐洲、歐美各地，其實當時十九世紀尾、二十世紀初，當然佢哋經歷過一啲揾自己嘅文化，或者係一啲裝飾系統點樣將古典嘅建築融合去現代嘅科技或者現代嘅建築形式裏面。咁但係嗰個年代嗰個時期呢，其實相對後期嗰個所謂現代主義呢，其實係相對比較短嘅。咁其實好快呢已經唔係太多人去關注究竟嗰個古典定係現代，或者係究竟係法國式定英國式定係德國式呢啲咁嘅不同地方文化嗰個裝飾系統，已經直接進入咗去真係嗰個現代主義裏面啊！我哋好多所謂前衛嘅研究，所謂最抽象嗰個空間嘅概念，點樣融入呢一個框架嘅建築，唔再用承重牆建築呢啲咁嘅不同嘅風格。 我哋話嗰個問題喺邊，或者嗰個迷失係點樣嘅狀況呢？就係話我哋話成個西方建築史都見到一個一百年幾十年唔同地區嘅慢慢嘅轉變，每一個轉變之間你清晰見到佢嗰個歷史嘅關係啊，佢哋改善緊啲乜嘢，有啲咩新嘅思想嘅變化，即係話簡單講，佢背後有歷史嘅根底喺裏面。但係呢冇辦法，因為現代社會中國即係所謂接觸西方文化呢，其實每一個門類文學、電影、藝術全部都係佢哋一次過將整個西方嘅整個文化有幾多攞幾多乜嘢都攞曬過嚟先，然後呢所以佢哋冇咗點解要有現代建築，點解要有文藝復興，佢哋冇呢啲諗法，即係話我有個咁嘅樣，我咪攞嚟用咯。咁所以佢背後嘅根底，佢背後嘅諗法咧，其實係冇辦法兼顧到咁多。而咁嘅過程之下咧，你必然係會有好多差錯、好多懷疑，或者外邊人睇或者而家啲人睇落去係有啲奇怪嘅嘢喺度誕生，即係有啲嘢係覺得唔應該係咁做嘅，即係咁嘢喺度做。咁所以整體俾人嘅感覺係有一種所謂迷失嘅狀況，係好容易睇得到。 咁其實我哋睇翻當時中國咧，的確亦都有少量嘅建築師咧，係嘗試咧向中國去介紹呢啲所謂嘅國際風格嘅係現代主義啊呢啲咁樣嘅思潮嘅，但係咧喺文初嘅時代主導嗰陣時嘅建築 就唔係呢啲咁嘅國際風格。呢啲國際風格其實就真係好少數人有好短時間有少少認識嚇、啊，講過下。咁但係我哋見到所謂民初時候嘅特別咧，我哋用官方啦嚇、啊，或者係公共嘅建築嚟睇咧，其實從來都冇正式出現過所謂西方嗰種咁嘅國際風格，或者現代主義裏面嘅不同嘅新嘅主義，反而咧專注喺裝飾系統啦。或者是那个屋的外形啦，尤其是屋顶同埋墙身之间的关系啦，呢啲咁嘅情况。咁喺公共建筑里面呢，特别出现咗好多嘅名词啊，譬如有所谓嘅中国嘅古式。中国古式建筑喺边度最初出现呢？我哋其实知道喺1925年啊，国民党呢喺孙中山呢逝世之后呢，佢有一个即係要兴建嘅中山陵，咁佢搞咗个比赛，建筑比赛。咁喺个条例里面呢，政府写出嚟嘅就係话讲到明一定要用中国古式嚟到做嗰个建筑风格嘅。另外其实亦都有1929年啦，国民党佢嗰个首都计划、即係首都就係当时南京呢，嗰、那个咁嘅规划里面呢颁布咗呢，就话讲到明就係要用中国固有之形式啊，或者后期我哋简称嘅所谓中国固有式。咁呢啲呢又系讲返究竟现代嘅建筑点样去运用返啊，攞返中国传统嗰个形式嚟到去加入去新嘅建筑嘅譬如新嘅科技啦、新嘅物料里面啦。甚至乎尤其系供电式呢个词呢，就是1931年啦，有一本叫中国建筑杂志里面有提过嘅崇尚或者推崇呢种所谓要做返中国传统嗰种特别系供电形式嘅建筑。又或者有啲人呢会叫中国文艺复兴式啦，又甚至乎去到1949年之后啦，共产党亦都会提倡一种所谓新民族形式嘅建筑啦。咁呢啲咁多嘅建筑形式，最大嘅重点就系其实佢哋关注嘅系外形，尤其系点样将中国传统我哋一般个印象嗰个大屋顶啊，点样摆落去现代建筑里边啊？现代建筑嘅当现代建筑唔再用木结构，用钢筋混凝土或者钢框架嘅时候，相对变咗一啲比较封闭啲嘅盒。比起以前古代嘅木结构建筑咧，相对开放性咧，20世纪嘅中国建筑呢一批咁样嘅所谓古式又好，固有式、供电式咧，都系将嗰啲封闭嘅盒点样喺上面加个屋顶，再加埋一啲个别嘅一啲装饰系统啦，嗰啲细节又加少少啲， 加啲斗拱喺隔篱， 斗拱啦，但系嗰啲斗拱可能系石啦，或者系钢筋混凝土做嘅， 纯装饰效果。 咁啊，屋顶又结构上系钢筋混凝土，但系个面咧又黐一啲嘅琉璃瓦喺上面。譬如 我举个例子啊，前嗰排我去完文化博物馆啊，其实文化博物馆就好似啱啱 Stan 所讲嘅 嗰间， 系啦， 同埋我哋之前好多集咪讲。好多香港嘅啲嘅旧嘅建筑，我哋都话即系香港嘅建筑，我哋都系话折冲啦， 折冲啊， 折冲啦，即系点样折冲法啊？就系正话所讲嘅，好多西式部分，但系个顶就模仿中国嘅建筑嘅方式，但系咧都好似系成个啤出嚟，就唔系一块块瓦片嚟嘅，即系咁。 嗱，嗰阵时咧，其实有一啲建筑师咧比较出名嘅话咧，譬如系杨廷宝啦，或者吕彦直啊呢啲啦。吕彦直最出名就设计呢个南京嘅中山陵咧，即系佢赢咗啲比赛啦。杨廷宝啊，譬如系南京国民政府嘅外交楼啊，呢啲咧其实佢都系外国留学翻嚟嘅，尤其受到当时咧其中一间喺美国嘅学校啊，宾夕凡尼亚大学。呢一间学校咧，另一个好出名嘅毕业生就系梁思成吓，系啦，就系所谓中国建筑嘅历史研究之父啦，可以咁样讲啦。呢一间学校特别着重嘅咧，就系模仿当时譬如法国吓所谓嘅艺术学院啊嗰种咁嘅建筑。咁呢一啲建筑师咧。嗱，唔係話佢哋係好求其或者好膚淺咁去將一啲中式嘅元素加入去現代建築裏面，佢哋的確確係好認真咁去研究，譬如點樣將西方古典嘅比例、黃金嘅分割啊，或者係再融入中國傳統古典建築嗰個供電式嘅比例，呢一啲其實係認真嘅。咁但係結果出嚟嘅情況就係佢哋就係專注呢一種。 外形啦、装饰系统啦，而唔系真系好似西方嘅同时期啊，我哋讲 Le Corbusier 啊，啊或者 Miss Van der Rohe 嗰啲，佢真系讲紧 点样规划啊，点样生活 系啦，点样去表现嗰种现代嘅生活啊，反而佢哋真系仲系讲紧一路揽住就系中国传统嗰个形式，甚至乎系视觉上面嘅形式。咁呢一个咧，我觉得系值得去反思嘅、当然我哋睇返当时嘅情况呢、就所谓接受外国嘅思潮呢都系一个好急速嘅情况，究竟系咪可以深化到即刻去到西方嗰种现代建筑呢、的确系有难度嘅。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啱啱我哋上半部分嘅建筑二咧，就讲紧我哋咧喺清末民初，以至到系可能去到依家咧，我哋都处于一个嘅迷失期啊！究竟我哋嚟紧嘅文化或者喺建筑上面应该点样去行咧？应该点样去揾翻一啲自己，又或者系揾翻自己嘅过程，会唔会反而令到自己更加迷失咧？咁咧，我哋今次嘅第二部分咧，亦都有亭台画影间嘅环节啦。咁拣嚟嘅电影咧，咁亦都系同我哋头先所讲嘅呢个时期咧，就大抵相近嘅。咁呢一套咧就系由姜文导演嘅《阳光灿烂的日子》。 建筑二，亭台画影间。阳光灿烂的日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姜文导演的处女作，1995年上映，时代背景是70年代初，亦即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主角马小军只有15、16岁，经常同年纪相若的朋党无事生非。马小军的嗜好是开锁，经常偷偷地潜入陌生人屋入面。有一次，佢喺一户人家之中见到一张相，并对相中女生一见钟情。之后经常喺附近嘅屋顶偷窥。辗转，马小军认识到相中人米兰。只不过后来米兰同马小军嘅朋友刘益甫撞甚亲昵，惹嚟马小军妒忌。青春嘅心情又甜蜜又跌宕。成年后的众人回想这段时光，忆苦思甜，令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更意味深远。 咁呢套电影呢就都几长㗎，就2个几钟头㗎。咁我哋睇嘅时候其实几好睇嘅，虽然就如果大家追求嗰啲好激情澎湃嗰啲劇情呢，佢冇嘅，冇嗰样嘢。 唔系喎，都好激情㗎喎，主角。 嗰种激情。不过呢，我觉得今次呢一个揀嘅电影呢都有 stand 揀㗎啦。咁而同我哋以往咁多集嘅亭台画影间所揀嘅电影呢，最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唔係有啲打鬥嘅場面， 都有打鬥， 終於不是古裝片，終於不是古裝片。 終於一來唔係古裝片，因為我哋講緊嘅時間已經去到民初啦嘛，即係呢個電影就去到共和國時期添啦，係咪先？係啦，咁而亦都唔再係古裝片啦， 轉一轉啦， 轉一轉口味啊，即刻。咁而即係呢個口味，大家又覺得喜唔喜歡呢？ 我自己當然都是喜歡姜文的電影，即是之前講張藝謀的時候都有提到張藝謀的爆發，和姜文都是其中一位爆發的一份子，當時他是做即男主角，好幾出的電影都有份的，那也是所謂中國電影新浪潮的中堅份子的姜文。而他拍這出的時候，即是95年呢，我們說所謂中國電影新浪潮的合意已經完了，即是80年代尾就已經完了。而姜文呢，這個是他第一個執導的電影，即是說他由演員呢慢慢上到去一個導演的位置，是經典電影來的、okay? 也都是一個好的電影。先要讲一个大嘅一个局面先嘅，就係、是、话由文革之后，我哋话文革之后呢，其实整个嘅中国嘅主潮，由政府又好文革又好，大抵都係保持一个所谓反思文革嘅状态。官方又好文革又好，大家都係反思文革啦，或者一个叫伤痕文学嘅一个状况。即係话大家係诉说緊当时嘅伤痕嘅。OK， 咁然后呢官方又好啦，或者文革又开始呢，就有一个转变，就慢慢变咗所谓忆苦思甜。咁另外咧有一啲咧就係所謂嘅尋根嘅狀態，即係話咧喺文化大革命之後點樣尋返文化嘅根，咁就即係兩條線索。咁而你見到姜文喺呢一度嘅電影裏面咧，第一條線索你見到佢就係角色咧就係憶苦同思甜啊嘛， 兩個角色嘅 係啦。咁當然其實佢呢出戲裏面其中一個突出嘅重點咧就係話佢點樣去拿用革命語言。我哋話咧，其實嗰個時代又屬於嗰、那個即係文革時期嘅革命語言嘅，即係大家講嘅語言咧，有啲模式嘅。咁即係譬如話，你見到個人可能著得靚，咁你就話：，呢啲係資本主義走狗嚟嘅。即係你明嘛？就是、用咁嘅方式去講嘢嘅。當然嗰啲人其實我哋咁聽嘅時候，哇！你講啲嘢咁革命嘅，但係當時嘅人咁講嘅時候咧，其實充滿幽默感同埋充滿住一個正常嘅形容嘅，即係佢哋唔係我哋。可能喺香港語境之下咁去理解嗰句句子，即係其實真係一個好平常嘅，即係攞嚟同你開玩笑嘅說法。 已經變咗本能 啦。係啊，即係說法嘅一種模式。咁而成個電影咧，建基一個基礎嘅就係話咧，另一個角度。咁、okay? 亦都同我哋今時講好多觀影啊、透視啊、觀看嘅方法咧係有關係。成個姜文嘅電影核心咧就係話用另一個角度睇事情。咁當然咧。讲嘅嗰个 message 就用另一个角度去睇文革啦，因为文革系痛苦嘅，而佢嘅电影嘅名字就叫《阳光灿烂嘅日子》。其实开宗明义去讲话，对于好多人嚟痛苦嘅，对我哋呢班后生仔嚟讲咧，系好开心嘅日子，因为一个青春嘅时代。咁而其实电影里面非常多见到嘅咧，就系唔同嘅观看嘅角度啦，电影初期嘅用望远镜睇事物啦，然后佢喺屋顶度去偷窥庄人啦，系嘛，然后佢去开锁喺别人。嘅屋企入面周圍睇啦，佢其中一幕見到米蘭其實就係寧靜所演嘅女仔，咁佢第一即係其中一幕就係佢翻咗到屋企之後，佢喺床下底度睇佢只腳啦，然後就係依其中好長時間就係周圍去揾翻嗰對腳，直到揾得翻即係寧靜。咁其實成出戲不斷咁喺依啲嘅所謂另一種角度或者平時唔用嘅角度睇事物去做，咁亦都有啲所謂現實同虛幻啊、幻想啊、自我想像、自我消解啊，又或者俾人鬧完之後喺鏡度鬧翻人，依啲嘅模式嘅東西。咁其實依啲嘅所謂嘅符號啊或者象徵，其實背後講俾你聽就係話我哋點樣重新去睇翻嗰個時代嘅另一個面貌。咁所以當裏邊嘅好多嘅建築啊或者好多嘅取景啊嘅鏡頭咧，其實都可以用依個角度去理解。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首先聲明先啊，呢一集咧就冇再揾破綻噶啦，呢樣嘢 冇破綻， 冇破綻噶啦嚇，就重點就唔係係啊係啊，重點就唔係嗰個講佢嗰個年代。 你睇 Stan 已經好驚嘅喎， 睇下第二日啦嚇，之後其他電影我哋都可以再揾翻一啲破綻。呢套 最中意聽破綻 嘅，係啊。咁但係咧呢一套咧建築上面咧。故事嘅設定年代就1970年代初啦，文革嘅後期啦，已經去到。咁但係裏面出現嘅唔係淨係得70年代嘅中國建築，佢反而呢即係好似一個包羅萬有啊！佢差唔多係出現咗清末啦、民初啦，至到共產時期啦，改革開放之前啊嗰個時期之前嘅北京市內嘅唔同風格建築都喺裏面可以見到嘅。都可以睇成為即係代表20世紀中國大陸嗰個建築思潮嗰個轉變嘅情況嘅，譬如有幾個場景呢都幾重要嘅，經常出現嘅，亦都我哋睇上嚟都幾靚嘅，譬如啊有個公園啊 嗰班同黨佢哋去成日相約去玩嘅公園啦，咁有啲中式嘅花園，其實嗰度喺邊度呢？其實就係北京裏面嘅恭王府嘅後花園嚟嘅。咁而家仲喺度嘅，咁而家係開放咗一部分成為公園㗎啦。開頭呢其實係喺清代嘅中葉，佢其實最初呢就係和珅嘅住宅嚟嘅。咁後尾呢就改咗成為恭王嘅府邸啦。咁佢裏面嘅主要都係清式建築啦。但係喺戲裏面我哋見到呢，特別係有一種呢，即係譬如佢嘅正脊呢係冇正脊嘅，佢正脊就係冇正脊，冇正脊咁係點呢？即係話呢，佢嗰個金字頂嗰個兩個屋面之間相交嘅最高嗰條線呢，其實就係一彎彎地嘅，連續嘅冇凸起嘅，咁呢個呢就叫卷盤式，喺中國建築裏面特別係清代呢特別用得多嘅，尤其係喺啲園林裏面呢，通常都係比較鍾意用卷盤呢一種，就冇正脊嘅。咁但係呢，當時恭王府呢喺和珅嘅仲係住宅年，其實已經起了一道西式的拱門，咁呢個亦都反映了譬如清中葉時代咧，社會上嘅尤其上層啦，包括譬如我哋之前有提過圓明園裏面乾隆都有西式花園啦，係咪都有一啲開始咧混入一啲西式嘅風格建築咧，就喺啲中式建築嘅主體之間咧，作為一啲點綴嘅。 係今次我哋喺電影入面都見到唔少嘅，譬如係女主角啦、米蘭啦嗰間屋入面，其實睇落去都好似係一個西式嘅建築，仲有冇中國元素喺入面嘅咧？ 嗰一座咧就直頭係完全係西式建築啦，應該咧就起於民初時代，其實係邊度呢？其實係原本就係段祺瑞北洋政府啊裏面嘅嗰個政府舊址嚟嘅。咁呢一座建築物咧，其實就用磚石啦，同埋混凝土混合結構啦。咁我哋見到嗰啲西式嘅元素咧，主要係表現喺嗰啲拱形嘅柱廊啊，好西式嘅嚇。或者屋頂咧，我哋叫山花，山花即係話喺佢嘅正面咧，會突起咗一幅矮牆。咁而呢幅矮牆咧，可能係譬如三角形啦。咁有啲類似古典建築，我哋叫三角眉 （pediment） 呢啲咁情況。 係即係我哋睇希臘神殿，好明顯就見到前面嗰個三角形啦。 冇錯，咁但係喺後期咧，或者片裏面見到嗰一類咧，已經有少少比較複雜啲嘅，唔係一個抽象嘅簡單幾何三角。咁有好多啲裝飾啦、曲線啦，有啲少少似巴洛克式嘅風格嘅。咁嗰個其實就係當時嘅政府嘅建築物嚟嘅，民初時代。咁亦都見到作為米蘭屋企啦，咁其實見到成座好大建築物，其實已經分拆咗成為好多嘅獨立嘅，即係一間間房嘅叫民居啦，集合式嘅住宅啦。咁呢個都係四九年之後咧，好多將民國時代建築分拆咗嘅現象都有喺度出現嘅。 係啊，當時好多情況就係話，好多政府嘅樓啊，或者各種各樣嘅本來係大宅嘅咧，其實係有一段時間，其實你只要住咗入去咧就係你嘅啦。即係你只可以住咗入去就係你有一份事。咁其實好多嘅戰亂之後啊，有啲譬如文化名人啊，啲文化人咧翻翻去自己屋企咧都俾人住緊嘅啦。咁譬如魯迅啦，即係好多嘅即係舊宅都係要後來去到嗰個開放慢慢收翻翻嚟，先改建成為作咁作為博物館啊，或者歷史位置。咁依個過程又係仍在進行中嘅，即係好多仲係都係慢慢係收翻。 嗱，咁但係我哋之前有提過咧，民初時代咧，蔣介石嘅國民政府其實推崇嗰種所謂中國固有式啊，或者中國古式建築風格，主要就係用一啲現代結構嘅構造啊，加入啲傳統中國建築嘅，尤其係宮殿式建築嘅元素啦。咁但係其實喺北伐之前啊，頭先即係講過啦，段祺瑞嘅政府嚟嘅建築物嚟噶嘛。咁北伐之前其實咧，北洋嘅政府嗰啲咁嘅地方咧，或者一般嘅社會上其實都會有多建築本身已經有一啲中西合璧嘅建築傾向嘅，尤其係喺啲裝飾嘅細節上面咧，加啲中國傳統元素啦。咁而米蘭呢個女主角嘅屋企嗰個西式建築風格裏面咧，我哋再睇得詳細啲咧，佢屋頂嗰個西式嘅山花兩邊咧，其實你睇清楚會見到有中式嘅石獅子嘅塑像喺上面嘅。 係啊，睇落去又唔有啲似咩咧？就好似我哋之前講嗰啲咩石色嗰啲石獸。 即係嗰樣嘢嗰個感覺第一時間就唔會係西方嗰個感覺， 轉變咗喺一種西方嘅山花嗰度嚇，咁啊加入偷偷地 出現咗， 偷偷地加咗啲中式元素喺裏面。咁呢啲咁嘅元素其實，譬如去到廣東地區啊、四邑地區啊嗰啲碉樓啊，或者係嗰啲咁嘅墟市嘅騎樓建築，都有啲類似咁嘅情況嘅，有啲中西合璧嘅嚇。咁呢個唔係純粹係因為蔣介石國民政府嘅推動而出現嘅，一般民間都會有咁嘅傾向嘅嚇。咁另外一個地方就譬如片裏面一開始咧，歡送啊馬小軍個爸爸啦參軍啦嚇，嗰個政府大樓啦，其實喺邊度咧？而家仲喺度嘅，就是、北京嘅總後勤部啊。咁呢個係典型嘅49年之後咧，中共提倡嗰種咁嘅民族式建築啦。咁呢個大樓呢，我哋見到喺現代風格或者西式風格呢，基本上係咁樣之中呢，亦都見到喺個露台上面呢，加咗啲傳統嘅中國式嘅石欄杆啦，或者個露台下面呢都有啲用石做嘅，但係呢仿中式木結構嘅所謂掛簾板呢啲咁樣嘅形式出現嘅。咁呢啲呢亦都係反映咗嗰陣時啦，所謂中式建築同西式建築喺呢一個由民初時代去到共產時代都仍然喺度互相撞擊嘅情況出現嘅。 咁呢套《陽光燦爛的日子》咁大家睇完之後，如果依家係咪去翻北京都仲可以睇翻少少呢個電影拍攝嗰啲場景，即係可以追翻出嚟同阿 Stan 一齊咁好似朝聖下都好啊。 其實仲有好多嘅，嗱講真咧，我咧喺網上面咧就睇咗好多網民咧，其實咧比我更瘋狂。真係每一個場景呢都跟住去揾嘅，咁呢套戲裏面嘅所有場景其實有好多呢資料上講真我就真係原本都唔知係現實生活裏面嘅咩地方嚟嘅，都係靠嗰啲網上面嘅資料去揾返，然後我再研究返嗰個建築風格嘅啫。 係呀，咁大家如果真係咁啱去開北京又可以又鍾意呢套電影嘅話呢，咁就可以睇一睇試下又揾返入面啲場景出嚟，都幾有趣，又可以再睇一睇呢段時期嘅建築風貌啦。咁我哋呢今集就係最后一集去讲呢个文化建筑嘅分歧啦，咁下一集开始咧就会讲一啲建筑嘅构件嘅咯。咁我哋下一集用一个点样嘅开头去讲建筑构件咧 ，Stan？ 嗱，咁首先我哋就用中国最传统嘅木结构啦呢一方面啦，咁讨论下究竟点解中国咁中意用木结构嚟到做建筑嘅构件啊，或者佢嘅兴建嘅方法咧？ 不如大家又趁住呢个星期咧去谂一谂呢一个问题，点解中国咁中意用木去做呢个建筑嘅材料呢？咁大家思考一下，下一个星期咧，咁啊听住我哋建筑二咧，再同大家慢慢咁分析啦。咁今日咧喺节目嘅最后咧，亦都送一首歌俾大家。呢首歌咧同我哋头先所介绍嘅电影个名都一样噶噃，系由周国贤主唱嘅《阳光灿烂的日子》，希望大家中意啦。下个星期嘅夜晚九点至十点啊，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